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三位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戴振宇、何福星和李文亮。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戴振宇2009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文联理事，北京美协理事。戴振宇先生自幼酷爱丹青，在1975年有幸得到了当时中国美术馆业务组组长纪世长先生的教诲与传授，并成为其入室弟子。 然后说起来这段呢，是也应该算是有缘分吧。那74年底、75年初的时候呢，就是北京文联他们来下乡，其中有一位呢，就是姓纪的老师。他是中国美术馆业务组的组长，那不叫业务部，叫业务组组长，就相当现在的一个部。这个老先生那个中国画的水平非常好，特别是工笔花鸟，那时候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像荣宝斋都有他的作品。那么他正好到了我们老家，我村东岩坊，在那儿是就是下方干部那时候。那么他们呢正好来到那个文庄，我们他就直接到我们那村了。还非常凑巧，为什么有缘分呢？他跟我的老岳父啊，就是关系特好。这老岳父呢是过去教私塾的，书法也非常了得，非常好。那么这样呢，这个纪老师呢，岁数也那时候也比较大了，跟他岁数相仿，所以他们在这方面非常有沟通点，就聊到一块儿去了。后来我这个岳父就说我那姑爷就是画画的，老先生特感兴趣，说那哪天你把他叫来。那我看看。后来我也听了以后我也特兴奋，然后我就赶了两张画，然后请他来指点。老先生一看特喜欢，他觉得那个你看这基础还不错，咱们画画都讲究有悟性，当时他看了感觉挺好的。他说这样吧，我反正现在是劳动，也没有更多的创作任务，这样我有时间你就回来，我就给你指导。从那以后呢，就一直跟他学，学了有那时候有半年多的时间吧，他就回去了。回去了呢，后来就这个事儿呢，我就说那个，这样你我那名不正言不顺呢，是吧？干脆就是拜个老师得了。家里也都特别支持这事儿，这样呢就成为这个纪先生的入室弟子。所以在这个老师的指导下，我那个工笔的花鸟进步很快。但是最高的一次呢是82年画了一幅就那红果，就山里红，然后有鸟的叫硕果枝头画太平，就参加全那个北京的美展了。那算第一次参加正规的那个算大型的展览。这是因为那时候反应不错，朋友们觉得也看了以后，包括专家什么的都觉得这个还行。咱那的反正就一直就坚持。 有了名师的指导，再加上自身的努力，戴振宇的绘画技术突飞猛进。除了绘画，他还一直坚持写作。从1982年到1995年，他的写作生涯也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 到1995年，我就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然后呢，被选为这个北京作家协会理事。那时候发了好几百万字了，已经。一二百万字了，其中呢，有长篇， 有电影剧本，但是更主要的都是童话和寓言这类的中篇童话集，那名字就挺怪的，叫奇鼠嘎嘎鹏。送全国有一个，你知道文化部有一个奖项，它是那叫做蒲公英优秀少年儿童那个文学作品的那种创作评奖，北京是评的金奖，到全国评了一个铜奖。 随着工作的调动，戴振宇的工作量逐渐加大，他的写作时间也开始减少，逐渐的他把重心放在了绘画上，并将原来的工笔绘画转向了写意绘画。 后来就改写意，后来呢就是因为参加了全国那比如说首届的那种全国山水艺术大展，中国画双年展等等参加。打从1995年到你看2005年到2009年到2019年十多年的时间，这样呢跨这个时间也不短了。那时候1999年我就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了，啊，那这时候就是说，因为有中国书协、中国美协的这样的会员，但是中国作协和中国美协的不多，因为那个文学就更应该说更难一点，啊。 我看了有一篇就是《北京日报》对您的采访，叫做《作家与画家》 啊，那时候。 如果这两个家让您自己来排的话，您把哪个放在前面，把哪个放在后面？ 但是我觉得因为出道那个还是作协早，因为他那个是1995年我就加入中国作协。你看我这刚才前面提到了吗，我真是圆的梦了。后来我加入这个中国作协是浩然老师我介绍人，你看看那时候80年来到这儿一直没走过啊，一直就没哪儿，我一直在这个文化系统，我亲身感受到，就是说咱们大兴区的这文化建设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而且呢在全国在北京应该说是有应该说是走在前面的。那么这些年呢，那个不论哪个方面，比方说我们的文化大院的建设啊，文化广场啊，群众化活动这种开展，戏曲，那么都是非常好，说这个文化事业的是整体的这种发展啊。在有的那当时在因为评为全国那先进文化县了嘛，因为他在有些在方面都是那个也非常在全国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书画这块应该说书画这块那么在这领导重视下一直稳步的发展，大兴的这个书画的氛围非常好，而且这队伍它标志，我就说你这个文化事业的发展，那么应该说那就是应该有基础，你得有队伍。那么书画这一块呢，应该说队伍，是挺好的。先说画院，画院从1996年到现在18年，那么说他现在已经等我到离岗以后，面向全国招收画师了，那么就签约画家啊，有的特聘画家300多个，联系的画家上千个，那么而且呢，我们经常给这个些个。比方说离退休的干部教师办培训班，从2006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一直没断过，都是免费的。 那我也想问问您，就是像您自己说的，您是从农村这样一步步自己靠，很多时候是靠自学自己领悟这样出来的，那么您现在就是说，如果对那些年轻人，那可能也是有一些农村的孩子，他们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是才华的话，您对他们有哪些忠告呢？ 我还真想对他们这样说句吧，因为我那时候啊，我就在我自己决定走什么路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思考。后来呢，我为这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计划人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单位一个门事业，那么没有思考，你没有去给自己的一个安排，那肯定就是说那个没头苍蝇的瞎撞，那肯定不了，肯定形不成。那么但是呢，人呢本身就是我们的人呢本身是有惰性的，所以这里呢就是说，人家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说有志没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长志。那么这里边呢肯定那光有立志了还不行，还要有一个科学的办法，就是说怎么样挖掘你的潜力。那么一要了解自己，你说认识别人难，认识自己更难，但是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就是说分析自己的优劣，就是说就条件的优劣，适合从事哪项工作的。另外我这说一句，这可能大家是不是能认同，我倒不一定， 你现在不成，不一定你将来不成。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天赋，我们比方画成就大的艺术家需要天赋，但是作为我们要在美术上，比方说美术文学上取得成绩，这个并不是太难的事。为什么呢？那么只要你认准了，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我要翻看很多材料，那么现在呢，就是从从现在的这个心理学家来分析，就是说我们的人类其实在很就是那个早的时候他就具备这个艺术的才能，艺术的细胞就有。那么有的比方那时候说那个抬咱们学那时候人类开始那个初期的时候，比方说抬东西又吼，就是劳动耗子是吧，一高兴了就手舞足蹈，手舞足蹈不是行了，手舞足蹈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细胞。但是随着后来个人爱好的这种选择，那么这些细胞呢逐渐就封闭了，它就冷冰冻了，它就没有再发展，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一旦你把它激活了，那么很快就会这方面你就会有就是一你要坚持，更主要的要做个计划，要做个计划。因为人生很短，时间也很有限，那么就是说比方说我要从事这画画了，那么我这一周里头我要画几幅作品，我跟什么样的人的交流，我请谁来给我帮我指导，那么都要有一个考虑，不能就自己那儿老瞎画，而且画一张还这样。那么同时画一幅作品的时候呢，比方我画了一作品画到这儿了，不是画完了扔完了说人家说不好就扔了，不是，你自己首先得要看，比方我这幅作品好在哪儿，坏在哪儿，那么下次再画第二幅的时候你就要有意识的克服那个情况。那么如果比方说你自己现在没有掌握这个，那么你要请教老师，你要看看画集，要看看展览。比方说你在画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么这个处理不会处理，那么在画这个堤岸的时候你不会处理，那么你要去有的放矢的你去请这人来讲，或者你看那展览人家怎么处理的，然后加以学习，然后变成得画成自己的东西，那么这样呢逐渐就提高了。所以说凡是没有目的的，有的人就说比方说那人家就老年的，比方我就是作为一种老有所乐，那咱也就不能过分的去要求人家。不管你岁数大小，齐白石当然原来很有基础，他真正的你说都50、50、60岁以后我才在这事儿，那么就这个说明了，就是说只要你有决心，你要认准了当个事儿去做，当个事业去做，那么这样呢你再给有一个科学的分析，然后制定一个有效的计划。而且我还建议你定这个计划里要让周围的朋友啊家人看一看，什么意思啊，你要定完了锁在抽屉里头，别人谁也不知道，你不按那做等于你没定一样。那么人是有一种责任感的，包括还是要有面子的，是不是啊？那么我定了一个计划，我比方说让你看了，那你就知道了，但是你没那么做，你将来你说你看你这人是口是心非的，而且就是一股子三分钟热气，你不能坚持。那么给人家看的目的就是让社会让亲属朋友来监督你，因为你既然有承诺了你就要去努力去做。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计划人生，就写的这个，你每天你时间很短，你上了班下班回后您在看看电视，您在溜溜马路，那么哪样你都不缺，那你从艺术上怎么发展呢？不可能的事儿。所以我就说啊，要是青年这方面，无论在这方面你音乐的、舞蹈的、美术的、书法的，你有这个志向，那你要坚持，一定能成，一定能成。所以天才不是很多，但是正常人蠢才也就是说你这只要正常人都能够有成就的。 嗯，对，坚持不懈的努力。 对对对。 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戴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录音室，也希望他的这些忠告能让有志于从事绘画行业的朋友们有所收获。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I'm not looking back. 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 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在大兴》栏目。2016年2月，原本高高兴兴回老家过年的何福兴，没想到意外却遇上了一场火灾事故。面对熊熊燃起的大火，何福兴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第一时间前往火场投入救火行动。在危急的时刻，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先后两次冲进着火的房间抢救物资，最终经大家奋力抢救，大火被全部扑灭。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曹磊采写的新闻专稿。面对火情逆行而上的退伍老兵何福兴，2016年2月9号凌晨5点左右，刚刚睡下不久的何福兴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村东头着火了！”听到喊声后，他和妻子想都没想，迅速穿上衣服，带上铁锹和水桶，第一时间向火场跑去。 我记得当时没睡多会儿，就听外边有人喊：“村东头那个什么我家着火了。”应该说是我们第一时间到达了那个火场，后边才有陆陆续续的人到达那个火场来去。 你们在的位置距离这个事发的地点有多远？ 我们农村是一个胡同一个胡同那样的，你要是直线距离没多远，但是从我们家出来就看着有冒烟的地方、冒亮的地方，就往那地方跑，应该有个400-500米吧。跟外人他拿着水桶，我拿着铁锹，就拿点这个简单的灭火工具吧，赶紧过去。外人呢，他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怕万一发生这种人员受伤的情况，他跟着一块去，我觉得可能帮上忙。二是能帮着救救火，因为毕竟是我的老家嘛。我们结婚第一年在家过春节，这所以说他赶上了。 到达现场后，何福兴看到着火的人家正房已经烧着了2间，西厢房也已经全部起火，现场的形势十分危急。 到达火场之后，一进门就是有一个西厢房，有一点拐弯，就拐到这个我们那边叫角门，一拐角的这么一块，这个应该也不算简易房吧，农村就是那种建筑结构。西厢房这全部起火了，还有那个正房，我记得应该是5间房，其中2间已经上房顶了。当时情况应该说是在农村来说的话，那个火就是非常大了。我曾经当这个消防兵啊，看到这个火势是非常大。现场这个情况控制起来，因为没有专业的灭火设备、救援设备的话，就不好控制。可能也是当消防兵的一些经历吧，一些经验吧。我就是在积极的问里边还有没有人啊，有没有重要的物资，有没有取出来啊。这个时候村干部也都在那儿了，就他组织人现有的铁锹啊，再往火里边弄点土，控制他一是火灾蔓延，二是不要伤人。 当了解到房间内东西都没取出时，自告奋勇的何福兴和妻子先后两次进入着火的房间，帮着抢救房里的物资。 就是这个时候事主就急得不得了，他说这个房间有一个液化气罐，非常担心万一要炸了怎么办。我就赶紧给他询问，就赶紧进去把它取出来啊。还有些物资，前后我爱人也是跟我先后进去了2次。 你后来又帮他取的什么物资？ 我记得好像还给他抱了什么被子，也具体这个光线也不好，有时候也看不到，能拿点什么拿点什么往外，尽量的减少这个失主家的损失嘛。 你当时没觉得也很危险吗？ 嗨，当时啊，好像是这个，我觉得忘记了危险这个情况。那个我有一个稿子里边，他说我每每当什么的时候，我就仿佛自己又成为了一名消防员，确实是这样，就是可能条件反射也好，怎么样好，我就觉得好像还可以。 您爱人也跟您一起到了这个着火的房间里，当时有没有很担心他？ 当时好像没想那么多，之后想想挺可怕的，万一要是受伤了或怎么了。还有一个事儿也是不为人知的，其实我爱人那时候刚刚怀孕，后来我因为这个事儿我有点自责，这个当时应该这个跟他说，让他在旁边看看有没有受伤的，帮助我给什么一下就可以了。当时就是没考虑那么多吧。 嗯，那最终这个火多久扑灭的？ 前前后后就了有2个多小时、3个小时这样吧。后来就是消防队赶到了，由他们来处理后边这些。 对，大家是怎么评价的？他对你们 怎么评价？也就是说，嗨，就是说我可能也，哎，你看这个当过消防兵就是不一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采写的新闻专稿。面对火情逆行而上的退伍老兵何福兴，下面请继续收听。今年38岁的何福兴现在在大兴区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从小崇拜军人的他，17岁从山东济阳县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消防战士。 当初啊，就是我当兵走的时候，我爸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因为当时穿上的是军装了，我爸说你穿这身衣服你就长了一辈儿。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以后小孩见你叫解放军叔叔了。就这个无形中这是 最初我爸给我的这个第一个印象。1995年12月份从山东当兵来到北京大兴区，当时大兴区那个就是一个消防中队，我们的防御是1036，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啊。 带着五彩梦从军走天下，女儿十七八集合阳光下，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从征兵入伍到部队，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何福兴接受了风雨的洗礼，也接受了严格训练的考验。 我们新兵连主要是锻炼什么呢？整齐划一，从一个普通老百姓向一个军人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作为消防部队的官兵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后期的这个训练是非常残酷的。当时怎么形容？我们一天早上新兵连下队之后，到消防中队之后的锻炼，起床要自己先整理被子，就摸着黑，不能开灯。作为新兵来说呢，也是有要求上进，班长呢也在磨练你这种各方面的意志。起来完了之后，要和这个其他老兵一起出早操，这个紧跟的有一个可能就是几千米或者上万米的训练，跑步。就从这儿就开始了，一天到晚上12点或者甚至到1点到2点，就这么残酷的训练。中午你休息，可能趴到桌子上都会被这个班长叫醒。那个时候简直是用魔鬼式的训练一点不为过。记得做仰卧起坐哈，那个当时啊，因为新兵连下连队，我们那个应该是在冬天春节前后了。室内的温度还可以，北京的那个有暖气嘛，我们就穿一个短裤，床呢也比较硬，就做仰卧起坐，就把那个臀部就磨破了。自己一摸怎么感觉痒，摸也就是血，一天也就是睡4-5个小时。后期练2个月，我记得是我们是两个班，应该是一个班7-8个人，一共是15-16个人，最后剩不了真正的几个出色的消防员。当时我们部队体能测试也是对消防兵的一个考核吧，当中获得那个国家一级消防战斗员，他等同于什么呢？国家二级运动员，他那个训练强度跟那个付出的那个。1996年下半年吧，应该就算是正式投入到这个一线的灭火救灾当中去了。那个时候啊，确实是我觉得哈，作为一个不能说老消防兵啊，反正是条件还是比较有限，没有现在的你看云梯那种救援设备。第一次参加那个灭火救援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记忆很深，就在冬天，也就是年底那会儿着火，当时水呢打上去之后就立马结冰，那战友啊，那个班长啊，他们爬上去，一不小心从房上摔下来，这个过火面积损失啊，各方面都是很大。 在绿色的军营里，何福兴和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虽然离开部队十几年了，到现在他还经常会想起和战友们一起吃苦训练、一起摸爬滚打的情景。何福兴告诉记者，军旅生活是他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也是他人生中的一笔财富。 最终呢，你要说这个部队锻炼了我什么呢？我就说从这个高强度的这种训练，还有这种整齐划一的这种纪律，使我呢这个人生更加成熟。成熟就是说，你在这社会上，你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想想部队，这点儿也不算什么。 对于一名眷恋部队生活的退伍老兵来说，或许帮助别人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自觉的意识和习惯。最近，大兴区民政局也对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英雄何福兴进行了表彰，并且为他颁发了奖章和证书。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采写的新闻专稿，面对火情逆行而上的退伍老兵何福兴。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做？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选择。今天我们就听听曾荣获北京市见义勇为光荣称号的北藏村镇西王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文亮的故事。 当时确实也没考虑那么多，说白了别说我是一个村干部，就是党员，就是一个老百姓，看见了都得往前冲，我就感觉这就是一份责任。 如果没去救火，我可能会后悔自责一辈子。西王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文亮笑着告诉记者，虽然因为救火身体受了重伤，但在遇到这种情况，他说他还会这么做。 我有一个习惯，就早晨起来啊，可能在村里转一圈，然后那天我正好值班没，刚走到大队，听见有人嚷嚷， 着火了，反正当时听的不是很清，反正就喊，反正就着火了。后来一看，就是村里是冒黑烟呢，我就一反正往那跑呗，跑过去，然后就一边把这报了一个那火警。等我跑他家，那时候反正火刚要起来，烟冒的挺凶的，冬天的八点多钟人都没起呢。然后我就跑到那儿，我一看着火了，他媳妇那儿急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了，他那自来水还在院里儿还冻着了，他就院里找了把铁锨，就爬房顶上，给他把这烟放一下。等我上房顶，因为那会儿他那个房顶是尾薄的，火是反正发生挺快的。等我爬上房顶的时候，那火已经起来了，人靠不进去。我刚一靠近跟前去，这头发、什么眉毛什么的，反正我就觉着燎出有味儿来了。好，我这越扑的吧，他那火反正真是着太快了，我只能一点点往后退。就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哐一塌，我就跟人掉来了。其实就是左脚踝跟这膝盖，他因为他软组织损伤嘛。当时大夫也说了，说这个像这软组织损伤不是像骨折似的能很快痊愈，那像年轻可能骨折骨头没什么大问题，他说但是这个软组织损伤时间长了慢慢养，可能留一后遗症，就是你看现在俩腿他不一边粗，一个腿粗一个腿细，说这就是他那个就算一后遗症吧，将来这腿就这么憨了。 2015年3月，北京市民政局对李文亮救火的行为进行了表彰及奖励，授予他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光荣称号，上房哥这个称号便由此得来。 就是后来救完了，有时候他们也开玩笑说你呀、就是上房哥，他农村人们可能表达不好他的意思，但是人家真是能来了来看你一眼，可能没说什么，哎呀就在屋陪你待两天，就是没事就陪你那儿待着来，没事陪你待着了，其实这就是一种鼓励，一种认可。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对北脏村镇西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文亮的专访。李文亮，典型的80后小伙，是西王庄村最年轻的党支部书记。他不仅有着80后的机智幽默，也有着70后的成熟稳重。在西王庄村，说起上房哥李文亮，没有不翘大拇指的。西王庄村隶属于北脏村镇，其中党员29人，他就是其中一人。 为什么我在村里唱到这？我说咱们作为党员，首先咱们得做给群众看。你做这事儿呢，你必须让群众知道。为什么呢？咱们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其实你干什么了，老百姓能看见，你自己家人也能看见。如果你干的真是正事，他会支持你的。 他凭着果断，凭着勇敢，凭着见义勇为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平凡人做的最不平凡的事情。但是李文亮却说，他感到很惭愧。 村里是大事小事的，尤其牵扯老百姓这个利益这块，咱们农村没有物业，实际上我原来就跟那物业经理似的。弄个煤气啊，修个自来水啊，我原来是支委，就一直我就把这当成分内工作。发生这事儿之后吧，我自个儿其实真的是挺惭愧的。其实只能说当时那个情况啊，容不得你考虑。其实后来包括从房上摔了之后，我自己感觉换成别人可能也是得去做这件事儿。我跟咱们就是咱镇里不是有那个宣传部吗，我说这事儿不用再报道了，我还想踏踏实实的干我的事儿。我觉得这作为，就说你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作为一个真正的老爷们儿，农村话讲就是，甚至一个男人，这就是你得有这个责任。我就老感觉这是你应该干的，没有什么值当的大书特书的东西。 当记者问起李文亮想做一名什么样的基层干部，他告诉记者，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就是想为老百姓多办点实事儿，好好建设西王庄村。不管能干多长时间，只要老百姓不在背后骂我、恨我，我就知足了。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本台记者杨颖对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李文亮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